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十七集。至于鸽哨呢，也是老传统了。以前放鸽子会在其身上缀大小不一的哨子，当鸽子盘旋天际，风力就带动哨子发出响声。因为飞行的变化，哨声也会随之不同，不但能辨别不同人家的鸽子身份，知道鸽子远近，听起来也极为悦耳。鸽哨足足有几十种，且五音皆备，被称为空中交响乐。张寻春就能自己做鸽哨，这设定之前其实没有，就是柳纯阳加的，因为他知道蓝河会用刀，所以索性拍蓝河自己刻鸽哨，顺便展示一下刀工，留个伏笔，后头主角和反派是会动手的。剧组特别请了养鸽的老把式，一位姓汪的大爷，不但是指导和鸽子相关的知识，他也会客串帮蓝河养鸽子的仆人。蓝河经过了他的指点，操刀劈竹制哨，这一步完全不需要手替。剧组的人除了柳纯阳都没见过蓝河玩刀，这头几场戏也多是蓝河天真无邪的样子，现在看到他专心致志摆弄刀子的样子，光影交错间，修长的手指捏着泛起寒光的锋利刀片，倏然精准落刀，不得不说很有让人心动的味道。汪大爷看了则是很耿直地表示，这手底下绝对是有功夫的，虽然没做过鸽哨，但下刀极准。蓝河按照柳纯阳的要求，干净利落之余，加上少许炫技式的动作，这一段拍摄极为顺利，柳纯阳觉得效果相当好，直接过了。他漂亮的动作和指尖在屏幕里呈现出来，简直是视觉享受。而且蓝河做出来的那个哨子还真像模像样。摄影老大也是第二次和蓝河合作了，一声不吭，但心里却暗道，蓝河遇到柳纯阳，这是机缘到了。下午还有一场和男主的对手戏，也是张寻春第一次出场，他家的鸽子和男主的鸽子相遇后分开，这个叫撞牌儿，牌儿指的就是鸽群。鸽群也如军队，只有训练有素的鸽群与对手相撞，才不会溃不成军，被裹挟而去，连家都找不到。鸽群如兵，主人自然是将帅。男主自诩鸽子练的战斗力极强，他带着女主指挥鸽子，看其他养家的鸽子见了他家的都绕着飞，不敢撞盘。其他家的鸽子倒也罢了，随着一阵格外高亢的鸽哨声由远到近传来，原来反派这个大玩家的鸽群出现了，他们不但不躲着，还追盘，主动冲过来。双方便指挥鸽子厮杀一番，反派养的鸽子十分凶悍，还特有耐力，令行禁止。男主眼看不妙，竟派出另一群小鸽子把反派家还没训好的新兵给裹走了，气得他直跳脚。这个过程中鸽哨声也一直响彻云霄，仿佛自带激昂符合节奏的 BGM， 当然这不好收音，也缺少渲染，拍出来肯定需要后期再制作，将是这段戏呈现效果中重要的一部分。结束后，反派翻过墙头，两边才见面。到这里，反派仍是天真烂漫，只是暗喻他的作风其实和鸽群一样。其他戏份都还好，唯独有个镜头，蓝河要抛鸽上房，他得捧起鸽子。蓝河按照汪大爷说的要诀，想接过鸽子。鸽子要遇到陌生环境和人，肯定是不安的。但这只性情温顺，而且从小训练，这才拿出来拍摄。剧组也会保持安静，不惊吓到鸽子。像陈星阳刚才也拍了类似的镜头，非常顺利。 握着鸽子一抛，相当沉稳帅气，鸽子也很配合。谁知道才到蓝河手里，这鸽子就疯了一样的挣扎。 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 汪大爷连忙把他们分开。有动物的戏份就是不好拍，不过他们也有备用的，再换只鸽子。结果换了一只，还是激烈反抗。而这些鸽子吧，也就是接触了蓝河就惊恐，要拿开了又恢复乖巧了。 他们这是干嘛？ 蓝河退了一步，站在鸽笼前，身后那些都是参与拍摄的鸽群，他一靠近就集体炸毛，一个劲儿往角落里挤，活像特意要离他远点。蓝河有些不知所措，这时候大家都隐隐觉得不对了，有点针对啊。柳纯阳说道， 哎，你站开点。 蓝河走开几步，鸽子们立刻恢复自然，散开了一些。 过去点。 蓝河又靠近了鸽笼，鸽子们瞬间团团紧靠在角落。柳纯阳站了起来， 什么鬼啊？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啊？ 剧组的人都觉得奇怪，他们也靠近过鸽笼，哪里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？这些鸽子看起来要怕死蓝河了。 什么也没有啊，我穿的戏服什么都没带。 蓝河觉得很冤，而且刚才他更没有吓唬鸽子。柳纯阳采用了鸽子做线索，也了解了不少相关的知识，想想问道， 哎，是不是接触过什么猫狗之类的动物，带上了味道，鸽子不是怕这些吗？ 这时剧组其他人也四下看起来，是不是有流浪猫狗溜进来了？ 没有吧，我记得也没看到这儿有猫狗，我早上才洗了澡呢，最多是沐浴液的味道。 蓝河回忆道。 这 汪大爷一脸欲言又止，搞得大家都盯着他看，半晌他才犹豫道， 小伙子，你信不信鬼神之说？ 不信。 不信啊？汪大爷想了想， 那就可能是鸽子感觉你身上生物电流产生的磁场不对，也许你去过什么奇怪的地方，碰了奇怪的东西，所以磁场污浊了，或者就是天生磁场和鸽子不对 啊。 这 老大爷主意还挺多。鸽子是一种很敏锐的鸟类，据说能感应地球磁场，所以具有很强的辨别方向能力，也有人认为因此鸽子对脏东西很敏感。蓝河心底多少明白，他是生无常，又因此跟鬼呀怪的接触了几次，可能气息是比较让小动物害怕吧。但面对大家的目光，他还是非常坦然地说， 可能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喜欢喝乳鸽汤吧。 啊， 陈星阳忍不住说， 其实有的人就是天生没有小动物缘，之前我拍的一部戏，有个演员还一直被狗凶呢。 说的也是。汪大爷也说了好几种猜测，大家虽然奇怪，倒也不会用怪异的眼神看蓝河，只是这件事也算得上奇事了吧。柳纯阳虽然迷信，也只是说， 这段来个手替，回头剪辑一下吧。 柳纯阳对蓝河还是比较好的，蓝河本以为就这样过去了，休息时他还特意找蓝河来安慰了一下。 蓝河，这个事可能大家也会稍微议论两天，你不要介意。 我知道，我自己反正也是不信也不在意这些的。 我想了想，可能是之前你们拍珍宝的时候 你就住在程海东旁边，那个老头的老房间，虽然就程海东撞了，但你说不定也碰到了什么脏东西，只是你胆气啊比程海东足，一点事也没有。不过没事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去觉慧寺烧个香，化解化解。 导演，我觉得只是单纯没有鸽子缘吧，拍摄这么忙，我哪有空去啊？ 也是啊。算了，吃饭。 吃饭指的是他自己吃，有肉有菜。蓝河的菜色受到控制，和他不一样。蓝河直勾勾盯着看，柳纯阳吃的可香了。 你饿不？ 饿。 那还不快回去，你又不能吃。 导演，你笑出声了。 柳纯阳捧着饭盒直乐，有人盯着他吃得更香了。蓝河幽怨地走开。本来柳纯阳想着还会有人闲话一下蓝河与鸽子二三的事，谁知道才到下午就没人谈论了。休息时间，所有人谈论的只有一件事，隔壁剧组闹鬼了。鸽子怕人算什么，同在影视基地拍戏，而且住同一个酒店的剧组，他们拍戏时主角有个重要的道具，古旧砚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丢。起初丢了也就拿一模一样的备用道具顶上，多来两次大家就纳闷了，开始注意每次把砚台收好。可就算自以为收好了，砚台还是丢。这时候更有人注意到了，在他们之前拍摄的片段里，砚台就在大家没注意到的地方，无人触碰的自己挪动位置。这原本绝对没有被动过手脚，也看不出来里面有任何死角可操作。消息根本瞒不住，传得沸沸扬扬，这可把剧组的人吓着了。如此一来，当然没人关注蓝河和鸽子那点事儿。晚上，蓝河趴在房间里，魂离体外，把外卖盒给打开了，里面装着他刚刚点的外卖甜茶颗，软软糯糯，甜软的外皮咬开还有流心。蓝河一口气吃了半盒，听到门外传来柳纯阳喊自己的声音，这才停下了慢慢品尝的动作，一口气吸完了，匆匆回魂，带着一嘴甜滋滋的余味去开门。 导演，怎么了？ 蓝河。柳纯阳从外面走进来招呼了一声，陈星阳也跟在身边，他拿出条五彩斑斓的手绳对蓝河道， 我听说隔壁不太平了，我给大家弄了辟邪的五色绳，你也系上啊。 哦，导演，你出去打听隔壁的八卦了？ 那当然啊，他们商量找先生来弄一下，跟那儿咨询呢，我一听就觉得不靠谱。 嗯， 开口就是要停工，做七天七夜法事，太不像话了，迷信。 是啊， 他算彻底看清楚了，导演的迷信根本是实用派的。 哎，你快点记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 柳纯阳催促道。 这还没到端午，系五色绳干什么呀？ 蓝河好笑地说，这五色代表五行五方，据说系在手上可以除鬼，如今一般是端午时系。柳纯阳觉得蓝河不大愿意，一把将他袖子撸上去，喊陈星阳， 哎，给他系上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